他纳闷还不明白呢，一瞧扎这儿内关，扎这儿扎内关，扎上针，多少多会儿，待会儿拔针以后问问心口怎么样，好了，不疼了。你说说，大夫一瞧啊，这可是又来一个歪嘴，嘴歪眼斜，这样来的，找大夫来啊，扎针，到耳朵扎风池，啊，刚一扎进去，这嘴，正着来了，你不服，你不信。那又来一个，哎呦，这个难受啊，跑肚拉稀，蹲肚拉力气都起不来了，拉稀拉稀，好，扎针，肚脐眼下边，这会儿关元扎这地方，扎进去热乎乎的，黏黏，针拔出来，拉稀还拉不拉？连干的都不拉了。卖回那纳闷儿，他不服，那牙疼，哎呦牙疼啊，吃不了，喝水都疼，凉的也不行，热的也不行，一口都不能吃，这怎么办？扎针，扎这儿合谷，又扎耳朵前边这窝下关，又这儿扎一针，拔出来，牙疼怎么样？好了，你这他离这二十多远，怎么管的事儿？外国人他纳闷去吧，他不小，他钻研，他研究，哎呦，他服了。外国人就不小，咱们中国这拔罐子还不行，有病拔罐子啊，我还拔不了，胖子拔，我这都骨头，这都大骨头，漏气坐不住，我哪儿也不能拔罐子，因为我这跟搓板一样的，没法拔罐子。说拔罐子是能治病吗？外国人他不信，他不学这个。大膏药这外国人他不学，外国人他不懂这个。应当的，他也得应当得研究研究，怎么这拔罐子？外国人还不信咱们中国的偏方，咱们有偏方治大病吗？偏方治大病，咱们不能不信，偏方不能不信，不可全信。我就依靠偏方，那也不行。必须听大夫的，大夫说给你用偏方，配着药，跟药结合，配合着药吃。你这副药切三片姜，这三片姜是偏方，跟这药不一样，不一码事。切三片姜，你这副药来七个枣，你这药黄酒送下，对，得配着，不是光偏方。别像我们街坊那二大爷似的，就姓偏方，有病他不找大夫。不上医院，别人去他那买，上医院干嘛去？上医院干嘛去？挂号排队，挨个等那费那是萝卜就热茶呀，萝卜就热茶气大夫满街爬呀！你活该，你不上大夫那儿去，你满大夫满街爬干嘛？哪儿的话这叫？他就这样，有病他就萝卜就热茶，吃嘛嘛痛快，没有，不能光用这个。必须的，大夫绝不给你出这主意。你挂号找大夫，不给开药，不给打针，也不用住院，光给偏方走。没有，哪个医院也没有，没这大夫。找挨个挂号，挂号挂完号了，上二楼大椅子上坐着等着，净等叫号，大夫给偏方，能有这事吗？等着吧，等等等等等，等一个多钟头，待会儿护士叫号了，九一号，九二号。九三、九四、九四来了吗？啊，进来，啊，呼噜呼噜进来了，刚还没坐下呢，大夫，妈，怎么样？啊，慢点，有个事，你嘛病？怎么样？大夫，我说胃口疼，胃口疼，萝卜就耳茶，萝卜就耳茶，走，完，所以啊，白等俩钟头，一个萝卜就耳茶放出来了。你怎么回事？嘛病？我咳嗽，一到晚上啊，就痰的，别什么说事，不咳嗽吗？把你堵住，连汤喝了，走。又打发走一个，你啊，妈怎么回事？我闹肚子，麻将火白汤，走，你，老头，